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每次见面我都想问你这句话，今夜我想通过这首夜歌对你说一声你好不好。 你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牵着我的手，出门比你早一点点，我还是习惯选择你常坐的床边，却看不见你和我熟悉的世界。不清楚爱情怎么会走

月的风让心很累，我走过分手那天的结尾，纪念我深深爱过的人是谁，爱像这晚印在心里真的很美，应该忘了你，可是我却不会，别再问我哪一天才能学会，我要的世界你不能给，有些爱情会给时间一些香味， 不会再听夜歌，或者说不会再听夜歌的时候再想起他，然后潸然泪下。 火车上一列列经过了隧道，风轻吹有木棉的味道，躺着头数一数旧时的街道，我们的故事有多少，疏离的城市和轻狂的年少，苦的甜的只有自己知道，有一个声音不能忘掉，还记得外婆对我轻轻唱，孩子不要忘记了，

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？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火热来袭。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，原创音乐人、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。每晚8点到9点 ，FM 982北京青年广播，有梦想一起唱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。我是吴周彤。 欢迎回到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你可以用任何语言来形容你自己，但对于我，我希望我是一个空中的梦想家，而不是下面这首歌的名字 DJ 主持人。 为何还在播让我哭那首歌，还在谈什么评论情感功过，来电者的恋爱困难你我都经过，为何陌生的人群有幸由你指点过错，如何可以令你推心置腹解决你我的问题，当爱情流逝应该找谁寻觅安慰，一首歌嫁一位新世，议论大无谓，跟我难再投契，你有否积极地献计，忙到忘掉我没有空要上工，留下我落空情话留给公众，大谈什么双方要信任要坦率沟通，热线打得通才信，你或会理睬这听众，如何 是那个渔阳出租公司的出租司机，现在上夜班，从晚上7点开到早晨7点。嗯，夜里边后半夜没活的时候困了吧，唱会歌能提提神儿，是吧？出租司机这么频繁的一个岗位是吧？每天就是不停的上客人下客人，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呗。日子反正要说辛苦吧，习惯了也一样，没觉得怎么太辛苦。家里边老婆带着孩子，确实我觉得他们倒是挺不容易的，父母岁数都大了是吧，可能咱们在外边开车，父母啊和妻子啊包括孩子呀、啊、都挺担心的是吧，特别是安全这一块。不过现在

漆黑的夜，朦胧的月，你伴着谁？ 也许不是现才对，而我是盗梦的 不肯入睡，也许只为了爱，在深夜 不肯入睡，等你来和我相会，日复一日。 这里是伴你度过黑夜的夜歌，五周同和你在一起。 爱在黑夜，流星一颗颗向心里坠，我情愿离别是永生的离别，哭过的泪我无力去追，我爱到深夜，往事一幕幕向火里推，我燃烧成灰，在爱情的夏夜埋葬我的心灰，你的一切。 双手还在颤抖，眼泪都已不够，说再见却还不舍得走，两个孤单枕头，你用微笑带过，还给你想要的自由。那些甜言蜜语还在耳边停留，有一天说不好再拥抱，到底爱你还是恨你，我爱你还是恨你，只能无能为力的接受，看着你从旁边窗口经过，爱你还是恨你，到底爱你还是恨你，别再互相的折磨，我想还是保持沉默。双手还在颤抖，眼泪都已不够，说再见却还不舍得走，两个孤单枕头，你用微笑带过，还给你想要的自由。那些甜言蜜语还在耳边停留，有一天说不好再拥抱，到底爱你还是恨你，看着你从旁边窗口经过，爱你还是恨你，我爱你还是恨你，没有勇气再回头，这次我想我有错，我爱你还是恨你，我爱你还是恨你，我爱你还是恨你，我爱你， 爱你，恨你。 时候这是一种感情，它很复杂，它时常会在白天和夜晚当中交织，也会在不同的人当中分辨出奇异的色彩。爱你恨你其实有时候是一回事儿，关键是可不可以爱你恨你。 可不可以让我回到突然长大那一天，那一刻他的吻改变我的世界。可不可以这个夏天这些故事能永远，就唱遍街外线，我们也越走越远。我可以画一个圈，把自己关在里面，把回忆挡在外面，却不能停止想念，在我的天空蔓延，它有的闪亮和善变。我可以画一个圈，当作是完美句点，管它自由的停止想念，一幕幕甜美画面。如果放弃了这一切，那么在我身体里的灵魂是谁？可不可以让我练习心碎时候有笑脸，等着他一走远才能落下眼泪。可不可以让我消失在地平线这瞬间，哭过了冷却了起风了却 天晚上望着海洋，想了很久才想清楚，是我不安，是我无法摆脱寂寞，放下自己，忘了失去，我不再是你的唯一，一片寂静，只剩下海潮的声音，明明不在，都学会忍耐，一个人 的需要你，我一直认为我需要你，需要你在午夜里聆听这些夜歌，因为这样我才有听众，我才知道在午夜里我和你在一起。很简单，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自私？那好，你也需要我，在你疲惫的时候，在你渴望得到安静的时候来找你。接着来， 那天晚上望着海洋，想了很久才想清楚，是我不安，是我无法摆脱寂寞，明明不在， 生机。